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受专访的时候，拿强盗抢银行比喻美中台关系。主持人问他，美国给台湾更多资源，是不是能够拉大台湾的生存空间？柯文哲回答，这就好像强盗抢银行，没看到警察。民进党立委段宜康在脸书用伊索寓言一只眼睛的鹿讽刺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论述，忽略中国威胁。柯文哲今天听闻段宜康的贴文，有些不耐烦地说，算了，不想批评他们，但是随即又忍不住说，不要在台湾喊独立，又要在大陆做生意，我最讨厌这种人。媒体追问柯文哲，桃园市长郑文灿认为柯文哲一定修正强盗的这个比喻。柯文哲强调，未来15年中美对抗就是整个国际局势，台湾必须思考怎么在夹缝中求生存。我们跟任何一边交好的同时，也要注意另一边的反应，没有什么修正不修正，这是他个人看法，除非短期内又有新的政局，不然这还是他的主轴。外传蔡英文总统计划今年下半年出访加勒比海邦交国，争取任内首度过境美国纽约，为明年寻求连任加分。不过，曾经在2003年争取连任之前成功过境纽约的前总统陈水扁，今天透过新永阁物语提到，根据他的个人经验与认知，参选台湾总统和到美国华府过境纽约没有必然关系。他认为蔡英文想靠打过境纽约的外交牌为连任加分，实在误会了，更批评去美国都是迷信搞花絮，不是候选人该走的路。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虽然还没正式宣布角逐2020总统大位，不过私下态度相当积极，外传他将在3月访问美国，为2020总统大选暖身。不过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今天指出，一直以来东南亚和美国侨胞都有邀请吴敦义以党主席的身份到海外与侨胞见面，但目前访美规划还没有具体确定。此外，今天也传出国民党将在美国华府设立基金会，成为对美窗口。洪孟楷也说，没听过这样的消息，无法进一步回应。国民党屏东县议员当选人林采颖涉嫌贿选，去年选前11月21号由法院裁定收押，无法在12月25号宣誓就职。羁押近2个月后，上周以30万元交保，今天完成补宣誓，成为屏东县议员。屏东地检署认为林采颖贿选事证明确，除了提起民事当选无效之诉，上周也以违反选罢法提起公诉，不过屏东地方法院裁定交保。经济部投审会今天公布2018年核准侨外投资3621件，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0.63%， 投增资金额114亿4023万美元，创近10年最高，也比上年同期增加52.27%。去年核准新设公司2169件，新设公司投资金额7亿1826万美元。有些东南亚国家去年来台投资金额倍数成长，但是中国来台投资金额2亿3124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2.97%，也是连续4年衰退。至于投资中国大陆的部分，去年核准投资中国726件，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5.17%，但是核准投增资金额84亿9773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12%，同样连续4年呈现负成长。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3点，来到9889点，成交金额91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62点，2072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0.48点，2123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0点，260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0点，761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1点，2716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5点，3239点。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今天宜兰地区、基隆北海岸和大台北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北部、东半部和南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雨，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亲爱的，你变轻了， 嘴这么甜呐、啊！ 我是说 ，Sharp 推出的 Aqua Zero 手机变轻了。Aqua Zero 146克，世界最轻手机，搭载夏普日志6.2寸 OLED 荧幕，优异性能，玩游戏、追剧，超强娱乐体验。 快到远传、亚太、正代通讯等各指定通路购买 Aqua Zero， 就送市价超过5000元的颈挂蓝牙扬声器等限量好礼。详情请上 Sharp 官网。 Sharp 团圆年菜送礼必备，日方真传帮你串本本。 日方真传脆鱼精买十送一特价中，还有超值满额赠品等着您。团圆年菜，公司送礼，拜年走春，一起吃好料过好年，有礼子更有面子。 现在上官网购买，满额再享超值赠品，买越多送越多。请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打0638422777。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理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2019客家流行萤火节第五类挑战，2月4日金钱报名含有早鸟专案，有机会出动 Apple AirPods 蓝牙耳机、手卷式钢琴、蓝牙麦克风也得好礼哦。加加上2019客家流行萤火节冠名报名，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提供。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白安。 让我荣耀狂放的自由，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绝不接受当我想要飞天空，也遗憾地说抱歉未来。我想要你属于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街の音目まぐるしい人とろと、なんだって今はどこしてるつながれてく people、 ゆらりくらり下にまたり床にまたり次第にライトに透かさえ好き、見えるかすかに触れる明かり、今やれるなら今やれるから今やれるなら かを迷路みたくさ迷う僕らはいつも誰かと歩みながら孤独と戦ってるんだ今日も時の流れに身は委ねないそんな強さは食べられないでもつまらないものもいらない基本はしない無駄な手痛い今やれるなら今やれるから今やれるなら今やれるなら今やれるから今やれるなら Oh, wandering, wandering Like a wandering, wandering Wandering, wandering Just like a wandering, wandering Wandering, wandering Wandering, wandering Just like a wandering, wandering Just like a wandering Wandering 来自于艾莉，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怎样怎样？ 你可以再给鬼给拐一点。 还好吧，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蛋堡，他带找来了 醒醒 许佳莹一起合作。 不要难得一天早上九点起床就这样，现在要吵着睡午觉。 我要睡午觉。这首歌曲大家安静咯，同学们安静。 他是你最喜欢的类型，但你只能看着他的背影，隔着很远半径围绕像卫星，当他突然转身你却没法对应，就这样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总是又想起在快要忘记之前，快要放弃之前又碰上他失恋，但当他失恋他又需要段时间跟着他相簿，从一月到十二你们身边各自有人来去，从生日派对一路到出国玩乐，胸口的纠结还在继续，说他不知道那道也不一定，说注定纠缠那道也太迷信，偶尔问候的短信或许没别的意思，心里的止水又被偷了颗大石， 这是谜底，我的心被困在你身边，像个间谍暗中收集你的每个画面，你的世界留给我太多想象空间，多想退后入座走进你的状态里面， 时常在夜晚你听些歌，听励志的想象已经切割，听悲伤的日记你编写着，有时无法负荷哭完先歇了，发落他往事近况和往事却脱节到像从没认识般讽刺，你们是渐行渐远两条线，你总回想那何时曾是交叉点，充满交集的生活圈，或许上次遇到就在昨天，也或者某个瞬间你们擦肩如电影般，主角交错时一切速度会放慢， 只是个观众， 你的惋惜只是幻想在煽动，这部电影从来没有人看懂，你的激动处只有自己在颤抖， 这是秘密，我的心被困在你身边，像个间谍暗中收集你却没人发现，你的世界留给我太多想象空间，多想对 有时候姑且对爱情，有时候将就，抽离后回神又是个深秋，有时这真的无关公不公平，有时这一切不是忠不忠心，这就是个小秘密， 藏在心里的小秘密，进入你心里还要穿越一个迷宫，有大部分的人留在迷宫入口，所以你没提起但也没味道，对你而言存在对别人没味道，他们不会察觉你难过，因为他有时身边是谁事实上也没差，现在谁陪他想与你挂心，有时因为害怕又不多打听，怕想到他在别人怀中你没得抱，或许执着只是因为从没得到， 这是秘密，我的心被困在你身边， 如果你的办公室也是很安静，不准你大声嚷嚷的话，然后随便发出什么声音大堆看你，让你很紧张的话，欢迎在每天下午的时候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加入我们世界当中，跟你的公司跟你的同事隔绝开来吧，不需要跟他们互动。 我可能会情不自禁的，就是你知道敲打键盘打得有点大声，但不是故意的啊。 哎，你知道有卖一个键盘，就是他电脑键盘把它做得很像复古的打字机，嗯，然后就是那个触感很像，嗯，然后的确那个 声音也像， 没那么大，可是也有声音，嗯。那个键盘很贵。 现在就是你做，对不起，就你把它做复古那种东西都可以很卖钱的。 那你前一阵子有看到有一个 IG 影片，两个美国年轻人，嗯，然后看到那个转盘式的电话，嗯，然后就嗯， 这是什么？ 他妈打电话就一直戳那个洞，一直戳，一直戳，零二二三，咦，为什么都不会动啊？这怎么用这个？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忙需要我们帮帮你吗？ 女主持人想睡觉该怎么办？ 我好像快感冒了。 对啊，听起来不太对耶，你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对。 我今天早上吃了。我们是大正白包呢，我就一直怀疑他们歌曲那个音 包，这不是科学小飞侠吗？ 就他们的音很像，不然大正白包能怎么唱？ 我根本不知道大正白包能是什么东西。 你 YouTube 找他们广告，我真的啦。然后因为最近太多人感冒，那很可怕。我现在初期我就要努力的把它压制下来，我可以，我可以，我很棒，我的身体也听我的话。哦，但我们这个小时是立马帮帮忙。我要跟白宝人道歉，我完全唱错了。 对啊，完全， 那你有办法唱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就蛮日本传统歌谣的那种东西啊，对啊。 沙沙沙噔噔噔噔，白宝人，他们是不是知道最近很多人感冒？电视广告下的之大， 最近真的蛮多人感冒，尤其今天开始气温降低，然后本周可能会下探，就是最冷的，今年冬天最冷的一波冷气团，大家就要小心注意啊。 Girl 来自于 Suchmos， 有人说帮帮忙，小孩放假了，李妈妈说她 一直捣蛋，我真的是要疯了。身为妈妈的我现在应该是走去阳台吹吹风，还是我现在就地就修理他一顿？ 蛤，打小孩不好吧？ 哦，最近很那个哦，敏感敏感。 佑胜回来了，佑胜说打小孩是低层次的教养。他曾经说华人小孩就是要打，但现在他改变了。 哇，那居然说什么什么低层次，我再听一次。打小孩是低层次的什么教法？ 打小孩是低层次的教养。 没有办法，因为小孩能量很多，你就把他想象成小狗，他们就是要放电，他们就是要跑，他们就是要耗掉他们身上的精力。那你就是把他放在家里， 要找到一个方式去耗掉他的电力， 耗掉他的电或耗脑力，其实也很耗电，除非他可以专心的玩一个什么东西这样。林小姐帮帮忙，有人在五谷吗？各位听众，你在五谷吗？如果你在五谷上班或是在五谷居住，你有推荐五谷有什么不错的健身房吗？我猜他应该会想要匿名，想要问大家，如果你有好的健身房的话，可以推荐给他咯。 欸， Google 打五谷健身房，下一个关键字就是推荐。欸， 真的假的？ 蛮多人在找这件事情的，我来看看。 的失去了，期待的全都落空了，喜欢的不再爱了，遗忘的想起了，不再见的也重逢了，某些眼泪又笑了。这是人生的无常，还是人类的日常？生命有多么无常，生活还不是如常。管明天天气会是怎么 你的日常有运动习惯吗？你都去哪里运动呢？ Google Map 上面看到，真的就是远在芦洲、三重，然后再来就去淡水跟士林北投嘞。 五谷 这边空空的嘞。人家说，如果你查的话，就用我刚刚那个关键字查的话，第一个出来叫做狂牛， 太猛了吧？ 对，然后辅大的学生是建议说，可能搭公车去新武泰比较近。 新武泰，哦，在泰山那边。 嗯哼，没错。 じゃないなら早く言ってよ。

朝だしじゃないするじゃないねえねえこのままずっとさ君の口車だって乗ってさ Everybody say good answer だしじゃないするじゃない期待したいじゃない君とラブストーリー二人だけマジない線合わす今頃気づき出す嫌いじゃないみたいなのは good for you かなりときめちゃってたまんないよダンシーザナイスルーザナイ 今夜そこに行かないで 暇なんてないのパッとな気分見せないね 関係ないよ今すぐに 連れ出すのを待ってトゥモロー見せずにどうせ一瞬でしちゃおう Yo, ha, check itずっとさ心地よい音楽に乗ってさ Everybody say good answer ダンシンザナイするザナイねえねえこのままずっとさ君の口車だって乗ってさ Everybody say good answer ダンシンザナイするザナイ期待したいじゃない君とラブストーリー Friends 在夜晚跳舞，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在进行是立马帮帮忙，如果你有任何的大小问题需要大家一起帮帮你的忙，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不要念我的名字，匿名的妈妈帮帮忙，妈妈的忙是。我妈妈很偏心姐姐的小孩怎么办、 哎、 我妈妈会很认真警告我的儿子因为我的儿子比我姐姐儿子小就会警告他说你不准把哥哥弄哭我跟你讲、 哦、 这问题只能警告你妈妈不是吗 不是吧 不是啊、哦、我又搞错方向了 我会觉得你就跟自己的就是把自己儿子管好就好了不是吗因为 可是小朋友他如果又不是那么一个完善跟健全，那他可能会明白说，我比如说妈妈跟我说怎么样、嗯，可是，在妈妈没有看到的地方，也许我阿妈要过来跟我说什么，我也会觉得很困惑说，说那为什么我阿妈总是要这样跟我讲话呢？ 对啊，所以你就是把自己儿子管好嘛，你就跟儿子讲好说，就是也许阿妈会讲一些你不喜欢听的话， 像什么？ 但是他说你可能不要去弄哥哥啊， 嗯 之类的。那你就尽量不要去弄哥哥，你就让别人没有办法跟你讲这些话。 我没有弄他、 啊。好啊，那你就不要弄他，那就不要靠近他，你不要弄他。 哎、欸，不能跟他玩吗？ 我们就尽量不要嘛，好不好？ 嗯。 对啊，就尽量不要啊。 Every time you give me hug, my baby. Every time I give you love, my baby. 还好你有看见我的心，不用眼泪一个人哭泣，伸出双手陪我走下去。哦，睁开耳朵听声音，心跳回应多清晰。向左，要向右，要勇敢去触摸。要向左，要向右，放轻松，跟着我。要向左，要向右，要勇敢去触摸。太浮夸，别想太复杂。有时候我只想抱着他。Every time you give me hug, my baby. Every time I give you love, my baby. 见我的心，不用眼里一个人哭泣，伸出双手陪我走下去。 睁开耳朵听声音。 加上了宋念宇的920就爱你。刚刚的妈妈还有持续在说什么，比如说阿妈都会买草莓给哥哥吃，那草莓最喜欢我儿子都没有得吃，我儿子爱吃苹果，哥哥也不会分草莓给我儿子吃，我觉得这些都算了吧。其实搞不好你的小朋友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些， 就是你以一个大人一个妈妈你会在意这些，你觉得我的儿子没有得到妈妈的爱，我的儿子没有得到婆婆的爱或什么之类的， 哥哥也没分他，但其实你的小朋友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感受到这些， 就是 他每天还是很快乐，只要你顾好他。 对啊， 昨天呢经过一家鞋店，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就是闲来无事我就进去逛一下好了， 这不太好吧， 就是试穿看看，这样试穿看看，然后就左穿穿右穿穿，我就在店里晃来晃就很久，就反正我一个人就是照照小镜子又照照连身镜，走来走去店里也没什么人，我就看一看，后来店员就说，我觉得这双鞋上面就是你的名字啊，我就 满头的黑人问号， 然后就那你这样， 那你这样，你又 那帮我包起来好了。 哈，就说不太好嘛，这样就包起来。 因为他的眼神很真诚，他是真心的。 就这样， 店员真的觉得那双是我的鞋。 我看， 我今天没有穿啊。他说的， 你现在有几双鞋？你算得出来吗？ 你现在有几双鞋？你算得出来吗？ 我算得出来哦，我算得出来。 你交过几个女朋友？你算得出来吗？ 也可以哦， 也可以， 比鞋子还少哦。 在听节目的你有几双鞋？你算得出来吗？ I can't believe it. Candy 应该像个女生啊。她说，我有三双鞋。你只有三双鞋吗？ 嗯哼， 你很棒哎。 对啊，休闲鞋、运动鞋，然后如果有婚礼场合，可能要穿正式一点鞋子，三双就够，是不是 ？Oh my god！Grace 也说我不适合逛日本的百货公司，对，因为日本的柜姐很奇怪，他们可能有上过一些催眠课程，他们那说你要呢，他们那你要 很合， 就是中文就说很适合你、嗯，然后比如说你穿的是红色，说红色跟你好搭、哦， 好配哦， 你很适合红色哎、嗯，真的真的，然后边讲的时候还会退五步给你空间、 哦， 就是不是咄咄逼人型的，边讲边退，然后离开你的视线，让你那个慢慢发酵，然后就开始站在原地说：“我真的很适合红色吗？”这就是为什么我曾经有一次在日本的机场，我差点赶不上飞机，在那个服饰店逛超久，我刷屏到最后说：“赶快刷卡，赶快刷卡，赶快快快快！”然后我第一次是用跑的。 太夸张了吧！ All the days we left behind us, sunshine and rain and misery. I'm looking at you beside me, baby. Now I don't know how you came into my life, wondering will you be my wife? Spend a day or two in Spain and France, in the rain we'll dance. Your heart next to mine, beating in the rain. Let me explain. Let me do my thing and tell you how I feel. Cause love is for real.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sun. Baby, can't you see our time has come? Turning on my radio, I hear the song, I see your face. Cause you are the one I can't replace. So let's get deep. I would never give in. Learn to depend that I'll be there until the 管别人谈恋爱呀、啊。 为什么真心要故意兜圈？为什么幸福来自妥协？负责年龄、薪水和职业，到那时候变成决定爱不爱的关键。明明我和他心智都健全，为何还得要笑拿别人的意见？明明我的人想在此刻冒险，我的心，我的心为何要担心明天呢？为什么不能只爱他睫毛的弧线？为什么不能只爱他头发的鲜艳？为什么不能只爱他性格缺陷？为什么不能偏爱他的灵魂奇怪的笑点？我的世界因为他在重现蓝天，为何还要问他每个月赚多少钱？我只想凭直觉，其他宝贵意见，很抱歉。为什么爱心里十万个为什么，想破脑袋我也想不通，究竟是我太笨，或是太过执着？别再说什么该怎么爱都不会做，人是我的，心是我的，我是我的爱。 2019首席唱作新人文慧茹，第一号创作专辑《亲爱的你怎样的我》，态度再推荐《爱情十万个为什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宝瓶星的歌听秀， 哦，啊，今天的秀有可看哦， 真精彩哦。 后一行纯银节王树贤交来嘛，啊，你想爱看啥人？平常看电视，啊，今麦看本人，唔知要跟多一位吼。 丢啦丢啦， 龙边境立新游轮宝瓶星号三天两夜周五出发，一轮主要6300元起，一到三月限定航处，给你最精彩的歌听秀， 请洽立新游轮及合约旅行社。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每当生活中遇到困难跟挫折，身边的老朋友总是会帮我很多的忙，但是许多老人家自己遇到问题时呢，却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或者是不知道该找谁帮忙。只要您有任何老人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小明基金会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 0800228585，爱爱帮我帮我，老人家的问题让老朋友免付费专线帮您解决哦。 爱写的路，只想让你清楚，爱你的决心我听得出。 Arco 谢和弦大事表白情歌，我不是白马王子，超甜告白单曲，2019继续放闪无限，华纳音乐。 有些秘密只能做不能说， 你到底偷偷去，你有多假，比你被我叫醒， 扒开你内心的欲望。就令蔡依林最新专辑 Ugly Beauty 给你高超的甜蜜蜜。 Baby it's a piece of cake Sunny Music， 我是 Tanya 蔡健雅。 有些爱，有些人，最后那些回忆留在半途，心却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Rima 瑞玛西丹，很高兴推出了我的新专辑，叫做你知不知道 Do you even know。 那这张专辑其实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录出来的，它3个月内我就完成了7首歌，都是自己的创作。然后里面其实爱情的元素是比较少的，几乎是没有的。那在里面可以找到很多有关于我看待人生的看法，然后想法。然后大家应该目前都有听过你知不知道这首歌，那里面有问很多很多的问题，像是你知不知道你在追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怕什么，你在找什么。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随时随地需要放在自己的头脑里面不断的问自己的问题，才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到底是什么这么重要，要我们一辈子都在追？

台湾大学校长管中闵在遴选阶段的时候争议不少，包括就任台湾大哥大独立董事的时候先就任再补签产学合作契约，教育部和金管会协调完成了公立各级学校专任教师兼职处理原则修正草案，教师应经书面核准后才能参与提名选任独董，盈利事业与学校应于教师经选任为独董日起三个月内完成产学合作及学术回馈契约签订，契约数字教师当选日起生效，如果没有完成契约签订兼职无效。教育部统计，在国立大学专任教师内共有202届没有依教师兼职处理原则规定办理先兼任独董再补签行政契约，了解违反规定的原因主要为兼职机关常有提名选任的前置程序，学校必须追溯同意教师兼职，也有部分教师没到建立产学合作关系的盈利事业兼职，事后再由学校与盈利事业补行签约并且追溯生效。教育部强调，教师兼职处理原则施行修正之后，会再检视教师违反规定的情形，也会透过业务考核机制加强督促学校。科技部今天宣布 Uber 台湾正式成为科技部位于台北小巨蛋的国际青年创业基地 TTA 企业合作伙伴，有助加强台湾与矽谷的高科技创新链结。未来 Uber 台湾将与 TTA 共同举办新创活动，培育 AI 还有自驾车人才，业师经验分享，提供 TTA 新创团队国际业师人才技术资源，同时加强台湾与矽谷的高科技创新链结。科技部也邀请 Uber 共同参与人才交流培育计划，将优秀的台湾高科技人才送到 Uber 总部训练实习半年到一年。中国通讯大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专访时强调，他从来没有担忧几个国家的禁令，因为做得好了以后不会没人买的，这是比赛也是和平技术竞争，除了买还有什么办法。任正非还说，我们不会计较他曾经计较过我们，我们是以市场经济以客户为中心，当他要买的时候我还是要卖给他。这是任正非第一次接受中国电视媒体专访，任正非透露华为公关部门力促他多面对媒体。任正非也提到，很久没有见到大女儿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了，就是在电话联系的时候和孟晚舟说说笑话。主持人问到，身为父亲想为女儿做些什么，任正非回答，首先感谢党和国家保护公民权利，我们还是要靠法律。任正非也认为孟晚舟的事担心不会多大，只是需要的时间很长。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53点，成为2071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0.33点，来到212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2点260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0点762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01点2719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4点3238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53点，指数9889点，成交金额917亿。强烈大陆冷气团报道，雪霸国家公园的雪山圈谷也在今天上午降下入冬第一场雪，积雪大约5公分厚，这也是雪山圈谷观测站2009年9月24号架设以来入冬最晚降雪的一次。今年暖冬，玉山合欢山初雪大迟到，直到这波大陆冷气团报道，各地高山才陆续下雪。玉山今天上午10:20开始下雪，海拔大约3500到3600公尺的雪山初雪也终于报到。至于合欢山，昨晚到今天持续下雨，水汽足够，但是气温不够低。今天中午出现了雨夹线，下午一点转为雪夹线。中央气象局也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华南雨区东移，宜兰地区、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还是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3 2 1

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当中，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景安的《我和你》。今天不只有我和马克，还有在收听的大家，我们还有景安。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我觉得应该已经很多人跟你说过，就是台北 捷运站 有个景安捷运站， 对，有个景安站。 但是景安的景安不是那个景安，你的景 是锦绣的锦， 锦绣的锦，锦里的锦，锦荣的锦，景安。 是的。 好，对大家来说，对我来说啦，还是一样会觉得你很神秘跟陌生，因为你一开始听到哦有个歌手新人叫景安，你就会先分不出那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听到歌声说哦是个女生，你就听听听听，就大概感觉这样子，然后有蛮温暖的，蛮清新的，然后看了。专辑封面说哦，原来景安长这个样子。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怎么形容呢？就是他头发很短，但是很卷，就是卷卷的短发，然后还不是齐耳的哦，是一颗圆圆的那样子，然后戴一个文青的圆框眼镜。就是我觉得名字啊、外形啊、听音乐都是一个很冲突式的感觉。 是是是。 到底原本在准备这张专辑，就打造出这个景安之前，你自己的造型就是这个风格吗？ 其实有点不一样，是我的头发其实是本来是直的啦。 嗯， 对。然后就是可能造型师他觉得想要有一个卷发，然后我们试试看这样子。 嗯、那你之前直是很长吗？ 之前也是短发， 嗯， 对，我从高中的时候吧，就中学，你们的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有短发了， 嗯， 因为我觉得就比较清秀一点， 嗯， 然后就好打理，然后新加坡很热嘛，然后就有时候长头发太热了， 嗯，现在有迷向卷发嘛，更好打理， 是，我觉得，嗯， 一醒来就哦， 好像比较对，一醒来那个头就已经晒好了，就是那种感觉， 就可以出发了， 是是是， 好的，带来你的首张专辑，你会讲我和这个世界距离，还是我和这个世界距离？ 我会讲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 我和这个世界 传统的， 我们是一样的。好，那还是请你分享一下，因为大家对你不太熟，那你是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呢？因为你就是念音乐嘛，对不 对？ 对 对对，我是从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古典钢琴。 嗯，被爸妈逼的吗？ 对，其实一开始是我妈觉得，哎，我的孩子都要学钢琴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学。那一开始学的时候当然没有很喜欢，但是我就练到差不多第四级的时候就有一种，哎，其实 我 OK， 刚钢琴分几级？ 就要看他考的是哪一个检定啊。 哦，我的是 ABRSM， 就是八级的那个。 嗯嗯， 对对对，所以念到差不多一半吧。 嗯，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就喜欢上音乐，然后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有参加吉他社， 嗯， 就接触到古典吉他， 嗯， 然后那时候也因为喜欢流行音乐，所以就喜欢民谣吉他的那个声音， 嗯， 然后其实那时候就学到很多自弹自唱的这种东西， 嗯， 然后就开始学会创作， 嗯， 然后那时候的那个古典钢琴的那个老师，他其实不是很传统， 嗯， 他其实很鼓励我去创作，然后每次就是把我的创作给他听的时候，他都非常鼓励，然后还找机会让我去表演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他就是 他从中抽走所有酬劳吗？就哦，我安排我的学生用舞台，但 酬劳都是我，哎、欸， 是不是觉得 是不是这样？ 我都不知道这有这件事情、啊。 老师没有给你任何的车马费吗？ 并没有。 是个商机，但那时候就等于开始有比赛有表演，就越来越多人注意到你。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要去大学的时候要选科系嘛，其实那个关卡是一个比较 犹豫的， 对，因为是要决定你好像一生要做什么事情，就以那时候的那种感觉啦。但是我爸就觉得，哎，其实你不管做什么都好，但你要做的你喜欢的东西，然后你要做得好，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决定，好，我去学音乐吧，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我擅长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喜欢，所以我就到英国去念了三年的大学，那时候就 我看到一个叫什么新科技演奏， 是中文这样翻嘛，然后我乍想说这个是新科技演奏是在学， 对，它是叫 Performance in New Technology、嗯、所以其实它是用到就电脑的一些比较新科技的东西、嗯、然后有一些 coding 的、嗯、所以只要 你要用这些元素去表演、嗯、这样子， 所以有些 coding 所以我自己写程式来发声音吗？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好难， 哇哦 所以等一下从头开始学写程式，因为你根本 原本不会写程式， 对对对，因为其实它有一个那个软体，它是有一个你可以你要学 coding 的、嗯、然后你要把那个 code 放进去，你可以放那个声音，然后有各种变化这样子，嗯，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学到很多，嗯，然后它是比较虽然它不是跟流行音乐很有相关的那种感觉、嗯、可是它是一个平台让我觉得，哎，原来音乐也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嗯嗯，所以其实还蛮开心我有读到的歌。 可是听起来就是在你说你进入大学很犹豫的时候，可是在你感觉在你大学之前你真的全部都在玩音乐啊，你有考虑过另外一条路吗？因为感觉你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当然有啊，其实那时候、嗯、因为我们是要考试的嘛，就我们是考 O level 才有 A levels、嗯、然后就那时候其实我有报到一些学那个叫什么工，就是 engineering 工程 、嗯、对对对，其实有报到一些大学在新加坡的，嗯，但是就觉得还是学音乐吧， 还是玩音乐开心， 都是要写程式啊， 对， 你最后都还是要写程式， 那你现在还会写吗？那个还 OK 吗？ 那个可以啦，就是我还蛮久没有接触了，但是应该也可以，嗯。 我还有看到那个新闻资料，就是你就是进大学就碰，因为你真是碰玩得很深，你还创了一个社团， 对，一个亚洲流行音乐社团。 然后我们面前的这位是你算是首位社长吗？第一届社长吗？ 对， 创社社长， 创社的，对对对。 亚、嗯、洲流行音乐社， 对， 大家都在玩什么？ 就是 会不会里面全部都是 K-pop fan？ 不是，那时候还没有这么的红 K-pop，、嗯、然后。就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在外面就没有依靠，然后就觉得哎，我应该要有就是出外靠朋友嘛、嗯、所以我要建立一个圈子这样子，用音乐 好积极的一个人哦 就建立一个有很多音乐就不同的国家的人的音乐的交流、嗯、所以其实那时候办了很多演出，然后我们有谈一些韩语歌曲啊，日语歌曲，然后有一些印尼的歌曲甚至、嗯、对，所以其实 你们就是一起玩吉他一起弹这样，也有唱， 对对，就是组 band， 对、嗯嗯、然后就唱歌这样子。 那你开始创的时候你是怎么去找你的社员？就从你身边开始吗？ 还是会在学校里面就 看到 A 选说，哎、欸，要不要参加、啊？ 哎、欸，真的需要这样子，真的需要这样子，就是你需要很积极的去找你的团员。嗯、就比如说，哎、欸，我跟大家我的朋友说，可能他们不是会玩音乐的那种朋友，嗯，可是我跟他们讲，哎、欸，我要组乐团，你们可以帮我问问看有谁 身边的人， 对对对对，然后就找到我的鼓手，然后他是香港人，嗯，然后我的吉他手他是印尼人，嗯，然后贝斯手他是中国人，然后就觉得哇，大家就是很多国籍的一个东西， 好棒哦， 对对对， 而且你们又都是创团社员，那你们感情应该会很好， 是我们感情很好， 到现在还有联络， 对啊，到现在还算有联络啦，我之前还去过上海找了他们，嗯，对，所以其实 那你有把你的专辑跟他们说，哎、欸，我发专辑， 有啊，他们都很鼓励，哎，每次我发的时候，我都还没跟他讲，他们就 他们自己主动知道， 对对对， 所以搞不好未来也许很多很多场巡回之后，你也许会想要想办法，你会觉得想要我把这个创社大家从世界各地再把它抓回来， 是 再玩一次， 这真的就是有点像圆梦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讲过这一点、嗯、就是我们都要各自就是进步，然后做得更好， 这个难道就是 这不就是航海王吗？你是鲁夫吗？ 对对对对对， 我起鸡皮疙瘩，哎、欸， 各自修炼再回来。好，这张专辑《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景安要来简单介绍一下吗？这一张 《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其实这个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的人，嗯，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跟世界的距离还蛮远的，嗯，就我比较就在朋友圈里面比较像是聆听者，然后就不会太去主动，嗯。就除了就是那个社团的事情， 就是一个社长不能让他倒的那个压力这样子。 对，但是我觉得我要用音乐去拉近跟大家的距离。嗯，然后觉得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有那种疏离感，嗯，就觉得跟着跟你的电话那个叫手机，还有那个电脑，然后就这样子就过一天，嗯，然后就好像没有真的跟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嗯，但我觉得音乐可以，嗯，因为音乐有时候听音乐就可能真的是可以听到哭的，嗯，对，所以就觉得好像真的跟那个人有一种 更靠近的感觉， 心灵感应，对。 所以今天听完了这个小时，你也会跟景安更靠近。这张专辑有一首歌叫《爱因斯坦》， 是 你要介绍一下吗？ 《爱因斯坦》这首歌哦，其实是我作曲，然后是黄婷老师他作词的。嗯，然后作曲的时候，我比较就是用了比较特别的那个方式去写，它叫平行转调。 平行转调，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在同一个主音上面就用不一样的和弦，嗯，所以它其实听起来会有一点独特，嗯，然后有一种神秘感，嗯，就在尤其在主歌的时候，然后在副歌的时候，我就是想要有一个正能量大爆发，所以全部都是大调的，嗯，对对对，所以其实这首歌黄婷老师他听过就非常喜欢，嗯，然后我们聊了之后，他说，哎，我可以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做一个爱情观的比较，嗯，因为他其实知道我喜欢科学啊、星星啊、宇宙啊那些东西，所以其实他写了这个有关相对论的这个歌曲，嗯，那我接到歌词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没有很懂， 你说老师你在写什么这样， 就因为我觉得。就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了解到完全的意思，因为我是新加坡人嘛，我不是英语那个英语系的国家，所以其实有时候我看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哎，我是不是 会误解什么？ 误解，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就请他解释，然后跟我说，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他的解释让我觉得很感动，嗯，因为他就说。其实永恒与片刻只差一线之间，嗯，现在的痛苦还有挫折都能过去，只要爱是永恒的，嗯，他说这一句话 就刚好是你要的正能量大爆发， 是真的，然后就觉得哇，很多事情就是相对的，但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嗯，就比如说我现在很烦恼这件事情好像，嗯，哇很焦躁，然后但是我以十年后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可能会觉得，哎，它很小，或者 微不足道。 对对对，所以其实用爱的方式去拥抱、去面对，嗯，其实我觉得我们会更好过一点。 你不像一个聆听者啊，我觉得你很会讲，欸，哎你就太埋没你的才华了。 还好， 我们来听听爱因斯坦。 千年，书本一页，宇宙无限，流星昙花一现，天上人间，回身一瞥，追逐永远，停住眼前，我在。

他生活轻轻悠悠，轻轻松松，心里很快活。他眼里不稀罕谁降落，回忆里不会让谁停留。他是个 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他管得住快活。坐车又算什么，那生活那回忆都在跳动，放弃了痛不痛，轰轰隆隆，他勉强什么什么，两个人两颗心该撑多久，独角戏唱太久，迷迷惑惑，他可以跟着风尘都不留，一下就放松放松。他是个 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滚着他的宇宙，他生活轻轻悠悠，轻轻松松，心里很快活。他眼里不稀罕谁降落，回忆里不会让谁停留。他是个 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他滚得出快活。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他是个 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滚着他的宇宙，他生活轻轻悠悠，轻轻松松，心里很快活。他眼里不稀罕谁降落，回忆里不会让谁停留。他是个 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他滚得出快活。 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Miss Ball。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现场还有景安带来他的最新专辑《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欢迎景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景安。 这首歌曲叫做《Miss Ball》，谁是裘小姐？ 裘小姐，就是要讲我的朋友的一个故事， 是真的，不是幻想的。 是， 我说故事是真的，不是想象的故事。 我觉得他是作词人陈旭元老师，他想出来的一个故事，但我觉得它可以套在我的一个朋友 身上。 对对对，然后他其实在讲的是一个很自由自在的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是不管别人她怎么说她，就可能她有身上有一些缺点还是怎样，可是她不管别人说什么，她就想要自由自在的过自己的生活。我就觉得哇，这样子的态度我非常喜欢，想要跟她做朋友。 所以你觉得你是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这样子吗？ 对，我觉得我比较想，就是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的，所以我喜欢跟这样子的人去交朋友， 有点被带领的感觉。 对，我就觉得我就可以跟着你这样子 到处跑到处玩。 对对对，然后认识到很多不一样的朋友。 说到了发专辑，尤其现在新人发专辑又很困难，你又在去年年底前就发了，很多人跟你抢，所以就可能唱片公司就是一定要帮你加一些很夸张的称号，可能才会打响大家对于景安的印象。我就看到他们给你起的那个名字叫做最强旋律制造机，然后是什么蔡健雅接班人。你自己就是身上，你会不会觉得压力非常大？虽然我知道你真的是写了非常多首歌，虽然这张专辑只收了七首，可是你可能已经创作了100多首，然后公司跟大家才挑出七首让你发这样。 就我觉得旋律制造机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可能跟我对创作的理念有关系。就我觉得每一种感觉都可以写成一个创作。那其实那时候我们的主打歌《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这首歌，它其实 就很真挚的在表达我对家人的思念。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也很快的就写出这首歌曲，嗯，用了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太快了， 就是一气呵成写的一首歌曲。就其他的时间 都在，你如果有感觉的话，从我们访问到现在，你肯定创作好2-3首歌了。如果状态很好的话，搞不好。 就我觉得是靠感觉的一个东西。 嗯， 对，所以其实，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会表达自己的一个人， 嗯， 但我觉得尤其是小时候， 嗯， 但我就很多所谓的一些感觉啊什么的，就不开心或者开心的就闷在心里， 嗯， 但我觉得音乐就是一个可以抒发我的感觉的一个出 方法，嗯， 对，然后我觉得写歌更是，嗯，因为它就是把一种感觉然后装进一个盒子里面，嗯，然后你就哎就有一个东西这样子， 嗯， 然后有时候表演的时候就把盒子拿出来，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子。 嗯，说到用音乐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件事情一定要好好跟大家分享。 什么什么？ 我是没有细看，因为就是还没有很多人发现这件事情。 那哦， 就是听说 那要跟大家分享，不要吧，不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两个知道就好了。 可以这样吗？刚刚宣传还说，哎，帮我们说一下，这样不是。可是我们刚刚有听到一些小撇步，oh, 就至少大家可能还不知道那个 撇步是不是 这样，就重点是 这一段不要太多人听，你们先把那个收音机转小声一点， 我们就尽量把那个语速放得很快。 对对对， 就是 然后景安讲一下这是什么活动。 听说 你要送大家10000块是不是？ 是啊。 啊，我要怎么拿到这个10000块？ 就是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来那个 follow 我，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详情。 嗯， 你可以用一只手指来赢到10000块现金， 有够会下标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好详情你就自己上脸书搜寻景安。 对，它其实是一个距离游戏，然后大家可以去玩一玩。 景安的景，安全的安，然后这个是到 什么景安的景？ 哦，不是景安的景。 什么景安的景？ 锦绣的景，安全的。 我也很常犯这个错误。 景安的景，景安的安哦。太已经念得太顺了， 真的很不想让人家知道这个活动。 因为我自己也很紧张，很怕输，所以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为止？ 二月多， 二月多，就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好好的加油一下。好，我们这个活动就是你自己去看，我们就不多说。但是有些活动我们可以好好讲一讲， 这样子哦。 因为接下来要过年，可能大家现在很忙，很忙又没空看，那你都不要来没关系，我们自己赢就好了。但是呢， 大家都想要去看了， 自己的年终自己赚。但年后你开始会有些活动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是啊，我2月15号会办一个新歌分享会， 嗯， 在那个松烟文创区的月月书房 啊， 对，对，然后我们会在那里办一个分享会，然后大家想要听 live 的话可以来听， 嗯， 然后之后会办一些巡演， 嗯， 但是详情大家就是可能要到 Facebook 上面或者 IG 上面去留意， 嗯，就重点就是2月15这场是确定的， 是的， 然后之后还有很多你听了意犹未尽，想要一听再一听，或是那一天你做过了没有关系，之后再发到你的脸书或 IG 都可以看得到。 对对对对对， 过年，那你今年过年在台湾吗？还是回家？ 我过年会回去， 嗯， 对，所以就好想家。 都不会在家里吃年夜饭的时候，爸妈会说：“哦，我们女儿很厉害，发专辑来，在亲戚面前来弹唱一下吧。 Oh, no. 应该是不会这样吧？ 有可能哎，真的有可能。 就是啊，还是要练一下。 对， 因为他真的很辛苦。就是我看你，就是最近比较常跑的，就是还是一些网络节目或是电台宣传。然后他真的就是捧他的吉他，你知道，就是创作人新人，就是不停要弹唱给大家听。然后我又很坏，他今天一进来就已经吉他都拿好了，然后音也弄好了，但是都已经过那么久了，还是不 cue 他弹唱哦。但现在终于可以，你研究完那个游戏是不是？ 没有，我现在正在点啊，干嘛？你们继续，你们继续。 今天最后结束之前，还是要来大家听听看，就是你知道，皮胖姐感受一下，你给大家一个钩子，让大家2月15去听你唱歌。 好的。嗯，那我今天有准备我自己的歌曲，就是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 嗯， 或者你们想要听翻唱， 嗯， 就蔡健雅的一首歌 都可以啊。你知道，我看演唱人他今天的心情，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感觉。我今天比较想唱这个，我就比较想唱那个，我们都很随意的。 好，那因为我们刚才有播专辑里面的歌曲，那我来弹一个翻唱好了， 嗯，好， 让大家熟悉一下。这首歌叫做《达尔文》。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兜着圈子来去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 谢谢。 天啊，还好我有 cue 你唱，你一唱之后，就是 app 上开始人说，哈， 暴动了， 好听哎、欸，然后说，哎、 啊 欸，实力派的不得了。所以呢，你想要现场感受景安的创作，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所以他今天很活泼，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但想听他的人生的心情啊，他的盒子装了什么？欢迎你二月十五号去松山文创， 是 月月书房， 对的， 然后听他唱歌。 是， 那当然还有那个《永快乐游戏》，就是大家自己去看喽， 大家自己去看。 今天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这首。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谢谢你来咯。 好，谢谢。 夜晚黑的深，掩盖思念的认真，最遥远的你是否为我开着灯，让我随时朝你狂奔，站在这里，整个世界的距离，在下一秒的我是否还能对着风唱歌，是你让我看见永恒。 Oh, I 穿越无限的星空， 无边无际的尽头，在远 劲歌金曲。 他写了一首情歌给在台北的自己，也给在台北生活的你，试图在失温的城市找回温度，在台北的某个地方听见陈绮贞。 沙漠里的收音机接受不到我的讯息，有人在吗？我一个人唱着，有人在吗？我自问也自答，有人在吗？台北的某个地方，为何听不见你的回答？在吗？我一个人唱着，有人在吗？我自问也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新春佳节想好要送什么伴手礼了吗？春节必尝的好味道福贵糕，严选用料，古法熬制麦芽糖，每一口都吃得到浓郁的柴烧桂圆与特级养生核桃。今年拜年就靠它虏获亲友们的心，错过只能再等一年，请上网搜寻董事长福贵糕。 Hello， 搞怪八部特区，1月18号到3月3号，搞怪登场！全台最大炫彩球池，边玩边看展，五大主题翻转你对展览的想象，独家幻境物球光影秀，打造绝美新空间，就在台北松烟文创广场。快上网搜寻搞怪特区，八部八部。 女儿啊，你开始工作了。今年的红包我就不发咯。 没关系，有台新。金猪年台新信用卡送出百万大红包，单笔刷满千元就能抽。春节团圆，不论是买年货还是聚餐出游，用力刷台新就有机会赚红包。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际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我想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世界。 准备好之前让我陪着你。金曲新人谢震廷第二张概念专辑爱丽丝现正发行。 他笑着笑着唱出温暖的代表作秋诗林一克拉。 一克拉的今天比钻石更耀， 秋诗林一克拉专辑12月18全面发行，环亚音乐。 大家好，我是秋诗林。 一克拉的感谢，帮新郎变笑脸，房子很小却是拥挤的乐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中外便利 本周呢是我们的 Red Wimps 周，这首歌曲来自他们的万事通。这周的游戏要怎么玩呢？ 手机简讯编写 UFO 再加上请问。 Red Wimps 暌违2年的原创全新专辑的名称是什么，再加上你的姓名传送到55123，你下周呢就有机会可以抽到 Red Wimps 的相关赠品一份。当然呢，每传一次这个简讯就会扣掉10块钱哦。 Red Wings, 万事通。What's Molly? What's Mark? 有跟他说， 中文真的很难，就没办法这样连音。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天气变凉了，大家记得就是保暖，然后不要让自己感冒，最近病毒肆虐。And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这首歌曲来自于施文斌的《放好气》，这点钟我们就放好气了哦。新的一年，让心中的花朵展开吧！跟安心亚一起来个 selfie， 心情会很 chillaxing。 安啦，早就安啦，关了一扇窗就把门打开。 Every day's gonna be alright。 心呀，我的心呀，爱就全力爱，不必再发呆。 啦啦啦啦啦啦啦， 没关系，拜托那片乌云消不变精灵。 Tomorrow is a brand new day。 没问题，带上彩色。是深海鱼，寒冬拜拜，换春天上台，心中的花朵朝展开，删掉复杂艰难，就当放肆冒险吧，从新出发，来个 selfie， 角度很起 ，Let's see， 我会爱上。